要好好自己，保重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就是你。如果没好好的身体，你我怎能永远在一起？外面的风和雨已不是问题。为我，你要好好自己，保护自己，慢慢的学习，不要赶着急，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立，坚定不移。为我，你要好好自己，保重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的是你。